哈利路亚。 我今天晚上还没有讲到之前呢，先跟你们讲两样非常特别的事情，也是很好笑的。我都去很多的国家，那么去了很多的国家，文化不一样，吃饭的方式很不一样。那么今天晚上我要跟你讲两个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这个吃饭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一次是在中国，我讲这个是笑话来的哈。在中国呢，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大家哈好多个都是领袖哈，那么坐在一起的时候，中间就有一碗的汤，那么汤呢碗里面呢，我在旁边呢就有汤匙哈，汤匙。我们觉得汤匙一根还是一个一只 OK， 因为我不是中文教育的，我不知道一只的汤匙，因为中国人吃饭没有拿汤匙的，那么他们有喝汤的话是放在碗里面这样喝的。所以我就看见，我说哎，有汤，那么怎么吃呢，怎么喝呢？所以我就在那看，我们都很自由，我就说哎，怎么喝啊？他们说那用那个勺子的，他们说用勺子的。哦，原来呢每一个人呢都是用一样的勺子啊，我喝一下放在那边，另外一个人也用那个勺子喝一下啊，拿一下喝一下放那边哈。所以每一个人用一只的勺子哈。我觉得那一场是非常特别的，那当然我就没有喝那个汤了。前几个星期我在印度，在印度吃饭的时候呢，他们就给我一盘的饭哈，饭呢旁边你说印度啊有很多的咖喱的这些，那么我拿在手中的时候，因为他们都是用手吃嘛，对不对？那么他们对我是很特别的，有给我 spoon and fork 啊，就是有这个汤匙。我拿在手里的时候，就有一个人走过来，他说：“这个好，我教你怎么吃。好，不是这样吃的哈。”他呢就用他的手在那边冲冲冲冲冲冲冲冲，然后在我的饭那边哈，这样冲冲冲冲冲弄弄弄弄弄，我就看着他弄哈，弄弄弄弄，全部就是混起来了哈，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常常的，我一直看着他的手啊，啊，他说现在可以吃了，现在可以吃了，那么我就吃了哈。所以这两餐呢，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哈，在这个不同的国家吃饭的时候，那么遇到的很有趣的事情，啊，我谢谢很多人都为我祷告啊，我去了很多的国家，我。这两个星期里面我去了印度，又去了中国，又去了韩国哈。那么这一个月我还会去中国，还会去尼泊尔，我跑很多个国家。我也感谢上帝呢给我很多的机会，我一直的都在想办法跟他们传福音，现在呢先做好见证。所以我在他们当中，我都跟他们说我是信耶稣的，因为我在商场上嘛，我做老师的，那么我就站稳我的立场，我是基督徒，那么我有我的立场，我有我的做法哈。他们都非常的爱我，非常的尊重我，虽然他们都不是信耶稣的啊，我跟这么多人在一起，没有一个是信耶稣的，但是呢，我在当中给他们看信耶稣的人是怎么样的。希望大家多多的为我祷告，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晚上都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来听你的话，我们祈求亲爱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启示感动的工作，让我们众人在你的面前都要得到造就。主啊，你亲自在我们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今天晚上我要讲的一个题目，就是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不偶然的，这是基督徒 对好事坏事一切的事的看法。基督徒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对每一样事情有我们的立场，有我们的看法。我们怎么讲呢？一切不偶然，每一件事情发生背后都有它的祝福，背后都有它的原因。那么上帝呢，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计划。可能没有信耶稣的人不知道这件事情。那么妈妈生我下来做什么呢？那么就是长大，那么读书读了就做工，做工了结婚，结婚了就做工做工做工做工做工做工做工生孩子，然后老了死了。这个就是一般人大概就是这样了。但基督徒不是。基督徒知道说，原来呢，上帝在我们的身上还有他的计划。我们来读马太福音六章第十节，来，愿你的国降临。大家大声一点，来，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原来上帝有他的旨意，就是说上帝呢有他的计划。我们一生的目标其实呢就是要做成上帝的旨意。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几十年过了之后，还有审判。审判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交账，你在这世界上所做的一切，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要交账。好像我们刚才说，我们有收奉献，奉献是把我们暂时的投资在永恒。奉献不是捐钱，上帝不需要你帮助的。这个奉献呢，是我们自己需要把金银财宝放在永恒里面。怎么样放呢？就是透过奉献。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来，耶稣说，我的事务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是耶稣的榜样。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不是要完成自己的功，乃是要完成上帝在我们身上要成就的功。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们人在世界上有耶稣跟没有耶稣一个极大的差别。如果没有耶稣的话，我们活在世界上 OK 了，你做了很多，赚了很多钱，建了几楼的高楼大厦，你的名字也放在上面，又怎么样？过了一两百年，这个屋子已经过时了，人家要把它拆下来再建了。可能你的孩子你的孙子呢乱搞，那么去赌钱，你的大楼名字要拆下来，别人的名字上去了。所以我们都看这一切是虚空的。我们人在这世界上几十年的世界，做到最后剩下的是一个铃铛。你同意吗？我们空空手来到这世上，空空手离开这个世上。所以人生在世几十年没有意义，除非你信上帝。有上帝的时候，你至少原来我在这世界上的几十年的时间要做成他的功，是预备自己进入永恒。那这个是极大的一个真理。我在十多岁的时候，我离开上帝了，我不信耶稣了。我的家，我几代来都是信耶稣的，但这个顽皮的孩子天天打功夫，学气功，练功夫，那么跟一群的说很坏又不是很坏，说很好也不是很好的人在一起，叔兄弟打来打去哈，练功嘛。在那几年的时间里面，我就看了很多。在我的老家最有钱的那个人死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负责拍照的，我开过相馆。拍照的时候，我就看见辛辛苦苦做工做几十年，那是我那边最有钱的人，卖那个 petrol， 那我们车油啊，那个是很有钱的人，他的钱呢多得不得了，卖土油卖这个都赚很多钱。 我们那边他们可以去走私的，从文莱拿过来卖的，赚很多钱的。死的时候全部都是别人的。我在那边拍照，拍了，我心里面想说，哎，人啊，眼睛一闭，所有的都是别人的了。那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什么？十多岁的年轻人想生命的意义，在想我们到底生活在世界上几十年是为了什么？有什么东西要得着的？很有钱的人死了就是这样。然后呢，我拍照的人也有拍没有钱的人，没有钱的人也会请我去拍照，我也在那边拍了。有钱人没有钱人什么不同呢？棺材比较贵，棺材比较便宜，人比较多，人比较少，都是一样的，埋在泥土里面结束了。所以我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变很坏了，你知道吗？今天如果不是上帝救我的话，我是一个最坏的人，我天不怕地不怕了。好，这些见证我都还没有讲给你们听，因为我学了很多的功夫，我非常非常的喜欢打人的。每一次8月31号少不了我在台上表演功夫，那个时候我每一次有 大日子、少不了我在台上大表演，还有一些照片以后可以给你们看的。学校我表演，在城市里面我也表演。我最喜欢表演的有两个，一个呢就是拿那个铁放在这边，嘿一下全部都弯了，我可以站在那边有你打，我有这样的厉害那个时候。但是我太厉害了，我也受伤过，那个伤就伤到我的背。好，我拿，因为帮忙他们嘛，那么伤的时候我整个人就痛，身体就痛。后来我痛了8年，耶稣医治我。我痛到我最喜欢打篮球的不能打了。所以谁今天跟我说耶稣是假的，没有办法跟我讲耶稣假，我亲自经历，我站在那边，耶稣的能力来到我的身上，病好了。到今天我的背没有痛。哎，拍手把荣耀归给耶稣。说信讲完，我还有一次，那这也是打功夫的，你看我的手哈，有一粒东西，躲得惯你这啊，这个是这边没有哈，你们看啊，这边有一粒啊，啊这边有一粒啊，这边是没有的，这一粒不该有的，这一粒不该有的。我怎么来的呢？我打功夫，我打沙包还不够，我打木材，学校的那个扫把第一个遇到我就断，这么长一半，再短再砍，砍到这么短，砰一下都断了。那个扫把断了不够，椅子也给我砍砍砍砍砍。你看我在学校多么的厉害。那么我这骨头打坏了，除了这边，我里面全部生一粒一粒的，所以我的手不能动了，不能动，你知道吗？陈金泰牧师为我祷告，这你们都熟悉的嘛，陈金泰牧师嘛，他来到我那边，我说你可以为我祷告吗？我在银行签名字的时候，那个银行的人说萨杜咖喱拉吉，因为我的名字签的跟那个不一样，我又签了甘纳巴达萨玛，我说萨吉，哦 IC check 一下又一样，名字签两次都不一样，手痛嘛。祷告之后里面的全部都没有了，好了，剩下这个。所以耶稣第二次医治我，我还可以讲第三次，我的肾结石，有石头在肾里面，我小便出来全部都是血，很像红酒那样。我就去看医生，医生就跟我说你不可以出远门啊，你出远门啊发生事情啊不要怪我，他 warning 我。那个时候我就是要去山上祷告， 不过我告诉你啊，圣洁时痛是怎么样？冷，我会感觉到很冷，但是又会流汗。同时两样事情发生，很冷又流汗，圣洁时。所以我去那个时候刚好山上有一个祷告会，我就去了。那个地方是没有医院的，银行也没有。沙拉瓦的穆鲁山就是最高的那个山，在卡里曼丹边界那个，我就去了。我一到那边的时候，一千多两千个人哦。要走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在说：“上帝跟我说，你们当中有人生病，啊，有人生病，啊，怕你爬不到山上，先出来祷告。”哇，我很高兴哦，我这就是我要的嘛，我就来了哦。哇，啊，他为我祷告，祷告了之后怎么样？我说还在痛哦，那么就没有办法喽，就走了，走到那天晚上。我就跟旁边人说，你们再不为我祷告，啊，很严重哦，我痛得很厉害哦。所以很多人那天晚上为我祷告，第二天早上小便的时候石头出来。哈利路亚！从那个时候我的肾再也没有痛，没有石头，到今天。所以我告诉你呢，我这个人生命改变有绝对的原因，啊，你明白吗？第一，我发现人活在世界上没有意义，空空手来，空空手离开，我就是在耶稣里面找到答案。人活在世界上是预备自己进入永恒，明白吗？所以上帝在我们的身上有他的旨意，有他的安排要我们去完成的。那个时候我再讲多一点哈，这个从来没有透露过的，我那个时候开相馆的时候，我哥哥有一个朋友是跳童的，他做工做好了，没做工的时候就住在我的相馆。我的相馆有三个老板，我是其中之一，还有两个老板就是我的哥哥，所以睡在一起。我们都没有结婚，那个时候我才十多岁。这个人呢在我那边呢就跳童，我呢就是他的助手，最少做了几年，你明白吗？我做他的助手，我就看他做来来去去，因为那个时候我都没有信耶稣了，那么我在武馆嘛，所以又跟这个人在一起。不过你问我真正的去拜他，我也没有，我又知道说我是基督徒嘞，你明白吗？但又没有真正的信耶稣，那么我又有立场。所以这个人在那边做的时候，我就帮忙他了，他就跟我说 OK， 我先拿着，然后我念了，你看见我的手抖的时候，你就把香拿起来放在前面，然后他们就开始问和大嘴，我就帮忙他。我最少跟他一起三年。当我想到要信上帝的时候，我绝对不会去信他。我跟你讲，蛮厉害的哦，他行了很多的奇迹哦。我不会去信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对生命也是没有答案，你明白吗？我在找答案吗？来到这世界上空空手，离开这个世界上空空手，那是为了什么呢？他也没有答案哦。他蛮厉害的，你要谁他就可以请谁来，他请猴子来就是猴子的，他请另外一个来就是另外一个，完全改变，声音也改变，整个都改变。我就问他，哎，你在做什么啊？我常常都会这样问，哎，你到底在做什么？他说我在念的时候，我叫一个另外一个来了。我说你的，我就出去喽，啊，然后就去接着回来啊，他就走了了。哦，是这样啊。所以对我来讲，有灵魂这件事情，我是绝对知道有的，因为我看得很清楚嘛。他出去，另外一个进来，变了一个人，然后那一个出去，他又回来。我说刚才发生事情知道吗？啊，他说差不多知道，但是不一定全部知道哦。他最喜欢的什么是抽烟啊？一到那个时候抽烟哈，所以我们就要烧很多的香蕉。但是为什么我不会去信他呢嘛？有一天，他叫我阿翔，我是陈正祥， 阿翔，你已经长大了，你要不要女孩子？哦，我说，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样嘛，我可以帮忙你做。哦，我说不用不用不用。然后他很爱我的，他怎么爱我呢？他就写了一张的纸给我，他说这张纸啊，你看啊，我教你怎么做，那我不告诉你怎么做哈，啊，你要哪一个，哪一个就跟着你了。我放在我的钱包里面，也放了一段时间才丢掉。我就想说，这个是这样的神。我有一句话，就是我的亲身的经历，无恶不作，无恶不作，跑不掉。我亲身经历，他做很多的恶事，我说这个不是神，但是他在很多人面前他是非常好的，但是真正的不是，就是我经历，所以我绝对不会去拜他，你明白我是吗？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我在找生命的答案的时候，最后我回到耶稣面前。圣经告诉我说，人在世界上几十年是预备自己进入永恒，所以记得你做的每一样事情都有记录，我们做的每一样事情都有永恒的价值。所以人在世界上不虚空，有非常大的意义，就是我们的灵魂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要回到天家。我们不是去天家，就是到另外一个地方，那就可怕了。到那一个地方，其实非常可怕的地方。所以我今天知道说，如果耶稣是真的，天堂地狱一定是真的。那怎么耶稣是真的呢？我的病三次可以得医治，如果耶稣不是真的，我这个病怎么得医治？你听懂吗？那么你问我这个，好，我以前那个三个那个朋友跟他一起商量，他是不是真的？他一定是真的，但是呢是恶的。对不起，我今天讲的这句话，我大声讲，奉耶稣的名讲，是恶的，因为他叫我去找女人。第二，他自己也是乱七八糟。第三，他呢晚上的时候喝醉酒，喝到醉到在半路跟人家打架，人家追着他，我还要去帮忙他。我的功夫也不错的，不过我到今天从来没有打过架的。然后他们看见我来，他们也是怕的，因为人人知道我是相当厉害的，但是没有打过架。然后我就把他带回来，带回来的时候他就吐在我的房间。我呢起初还会帮他收拾，后来我就不帮他收拾了，他就睡在他吐的东西上面。第二天你自己收拾，我里面非常非常的痛心，他拜的神把他变成这样。因为我们拜的神如果不会使我们更加厉害的话，这个神是不可以拜的，你们懂得分辨吗？如果我们不平安不蒙福的话，那个东西是不可以拜的。所以我今天成为一个传道人，到处想办法叫人家快快信耶稣，这是你一生当中的机会，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这里每一天每一个星期在这里的，你们要好好的爱耶稣，好好的侍奉耶稣，努力的长大，不要因着小小的事情啊，不要了，离开了什么一大堆，这些都是多余的。那今天晚上我要讲一切事情的背后到底有什么事呢？那么我们今天先讲第一件事情，上帝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计划。我们周围的人没有信耶稣的不懂，我们不可以不懂。 所以你看耶利米书一章第五节，预备来，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所以上帝跟这个人说，你还没有生出来我已经就认识你了，你还没有生出来我已经在你身上有计划，你要做先知。这是、天父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计划。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呢？很多人不知道天父对我们的计划，不知道。所以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说什么呢？耶稣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当耶稣看到世上的人的时候，耶稣非常的痛心。人今天都以为自己很本事，自己很厉害，做自己要做的事，耶稣说都是像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我们今天有一首歌叫做迷路的羊，迷路的羊回家吧，回家吧，迷路的羊回家吧，天父在等待你。所以迷路的羊有自己的计划， OK， 我要做医生，我要做律师，我要做工程师，我要做生意，我要赚大钱，我要怎么样、自己的计划。更多人什么计划都没有，因为不认识耶稣，无知的浪费他们的一生。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凡是已经信耶稣的人，你悔改信耶稣的时候，我告诉你，信耶稣是超过来到礼拜堂坐在这里唱几首歌吃生餐一下回家，下个礼拜是超过这个，是整个生命要活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明白吧？好，不要无知的浪费我们的一生。所以当我们信了耶稣，还是有自己的计划。更多信徒什么计划都没有，无知的浪费自己的一生。你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人。现在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周围的人，而且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人，都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都没有讲到上帝对我们的计划。所以你今天回去的时候，你跟家里的人、你说哎，上帝对我有一个计划，他说你讲什么，信了耶稣变成这样什么耶稣这里有什么计划，你来跟我好好的做你现在的工作，你没有什么不知道。因为我们周围的人都不知道，我们今天不要跟他们一样不知道。所以我们要活得有方向，活得有使命感，活得有价值，活得有意义。主要讲什么呢？要懂得到底他要我们的是什么。我很爱狗，我讲这个比喻给你听啊、所以现在贼很多，对不对？所以需要狗来看屋子嘛。所以我就去朋友那边拿一只狗回来，我就跟狗开玩笑，我说狗，今天我带你回来，我要养你，照顾你，天天给你冲凉，有一个目的哦，照顾我的家。这只狗看到摇尾巴是啊，还要买肥皂跟它洗澡。如果你们跟我久一点，你知道说我吃饭吃完了，我说哎，来来来，这个骨头拿回去，我给我的狗吃。我真的很爱我的狗，每一次我吃我吃好吃许久也是要吃的，我就拿一包的骨头回去，我的狗都好高兴，我也很高兴。为什么我那么高兴呢？因为我的狗不错，外面有人走过来，他就来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我说好狗好狗，你真的是懂得我的心意，我就很爱你，你明白吗？我们养狗的目的就是要它看家吗？如果这只狗不看家，它就浪费它的一生了。一样的， 上帝今天许可你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主人有他的目的，你明白吗？大家听懂了没有？那个是有永恒的价值。阿们。我相信多德光明白这件事情。你看他这么忙做医生，星期三有 discipleship class， 星期六礼拜天一定在这里，啊，花了好多好多的钱，但是他知道说这都不是花，都不是浪费，最有价值的从他身上你就可以看得到，你从我的身上也可以看得到。我今天晚上其实有开会的，不用开讲道，你明白吗？阿们。是，为什么你说我会这样呢？因为我知道我要走在上帝的计划。我现在做生意，我去讲课，我在讲课的时候我都心里面祷告主啊，我什么时候可以把他们带到耶稣面前呢？如果一开口你们要信耶稣，他们就说这个老板那么，在传教，你明白吗？我要很有智慧的慢慢慢慢的，啊，我前两天我训练了十多个都是马来西亚的生意人，我都讲得很清楚，我的课程里面呢，全是信望爱，全部是上帝的道。我告诉你，上帝的道在街上讲，他们要还我好多钱哦。你们这次家庭营你们一定要来，我已经开始预备了。第一讲我可以告诉你是讲到我们要有卓越的状态，卓越的心态，因为是力上加力。我要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这个教会的，你听了上帝的话，你知道说我要做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人，听懂吗？所以那两三天的聚会绝对没有浪费你的时间，我是很忙的，但是对上帝的功我是不忙的。所以那几天我陪着你们，我讲几天的课，你在外面听的话没有几千块听不到，真的真的，啊，没有五六千块听不到，所以你千万不要说贵啊，其实是免费的，教会还 subsidize 你，我里面很不感念的，其实真的，我们讲粗鲁一点，我是一个有博士学位的人，讲课不收钱，教会还要杀死在你钱，这种的恩典你还不懂？对呀，啊，我在外面人人称我 doctor doctor doctor doctor doctor 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为什么呢？那么尊重我呢？因为我真的有东西讲给他们听。当我讲信望爱的时候，他们听了津津有味。我这一次讲到很激烈的时候，我说我告诉你们，这全部是圣经的教导。哇，他们听了明白我的事吗？所以有基督徒到我的课程去听了，还了1000多块钱，听完了之后他说陈老师啊，现在我明白了，在教会里面听是免费的，在这里听要还钱。所以你们都不用去上我的课，我全部都在里面讲了，明白吗？我今天要讲什么呢？上帝的道是非常有智慧的，我有今天就是因为上帝的话。如果你们信耶稣信的一段时间越信越没有用，越信越糊涂的话，你信的耶稣信不对了。你要信到像多德光这样，我们这样，我们做榜样给你们看，我们活得非常的好，听懂吗？为什么呢？我们有天上的智慧来帮助我们，所以你也需要上帝的智慧，你的日子一定会更加好。那么基督徒呢，常常有迷失，我们叫它迷失。什么叫做迷失呢？第一，如果是天父的计划，我们必定是很顺利，必定是很平安，必定是很成功，啊，这个是人家常常 常常没有信耶稣的人看我们，你看你们信的耶稣也不过如此啊，我们遇到问题你也遇到问题啊，所以我看耶稣没有什么好信。所以外面的人都以为说信了耶稣一定要很平安很顺利，但我们今天信耶稣有没有讲到平安顺利的？有。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如果有问题来到的话，都是帮我们提升，听得懂吗？所以一切事情背后发生的时候都不偶然。我们今天有这么多位的新的朋友来，我相信你们这一次会来到这边，会来到这里，耶稣很爱你们。这一次你们来呢，接触到耶稣的信心，真的，我告诉你，耶稣很爱你们，所以你们会来到这里听啊，我是很尊重你们，很爱你们的，跟你们讲这几句的话，一切事情发生不是偶然的，我希望你们会信耶稣。在日光之下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信耶稣了，就是信耶稣了，这个是有天堂地狱的不同。信耶稣不信耶稣有天堂地狱的差别，你可以今生活得好，来生在天家活得更好。这次我信耶稣第三代，我公公我爸爸到我今天第三代，我在这里做见证，我兄弟姐妹都很好，我爸爸妈妈很爱耶稣，我公公也很爱耶稣。如果你有机会跟我一起到沙拉旺，我可以给你看我公公奉献了一块地，建了礼拜堂，建了学校，现在还在。我站在那边，我大大声说，这是我公公的地呀。现在很值钱了，从街上到那一块地到那个礼拜堂大概两三分钟就到了，已经是在城市里面了。这个是几十年前，那一个时候不是值很多钱，今天是很值钱。我还可以带你到另外一个地方，也是学校，也是礼拜堂，我爸爸奉献的。所以你看人家看我爸爸公公是最笨的，为什么呢？地啊奉献了，钱啊奉献了，建礼拜堂，但没有想到都不落空，孙子今天很蒙福，听懂吗？明白吗？我们信耶稣的一代比一代好，一代比一代强，一代比一代蒙福。我相信我的下一代会非常的好，我都跟我的三个孩子说，你们是非常蒙福的。对，我两个女儿是医生，我今天不是在这里夸我自己厉害，我乃是我祖宗到今天我们信耶稣得到的好处分享给你们听，是真实的事情。阿们。所以我鼓励你们要好好的信耶稣，努力的侍奉主，做主的工，都不要计较，努力做，都是为你自己做，都没有亏本，明白吗？阿们。拍手给耶稣好不好？我告诉你，这个拍手就是给你自己的。耶稣看你们今天听的这些话不偶然，耶稣很爱你们。但今天我告诉你，这是一个迷思，说信耶稣的人一定什么呢？不会遇到问题。那么我讲几个例子给你听哈。那么耶稣活在上帝的旨意里面，对不对？天父的计划是要他拯救罪人，对不对？那么如何拯救人呢？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好，那么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来，就讲到耶稣来，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仆人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好，这讲到耶稣他遵从上帝的旨意，死在十字架上哦。哇，痛苦不痛苦？可怕不可怕？很可怕。哎，这是行在上帝的旨意的。那么这个呢，耶稣这样做呢，你看今天全世界的人尊重他，他现在、哦、是我们的神嘛、哦、所以他马太二十章二十二节来，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讲到那个杯的时候，是什么杯呢？是死在十字架的杯。所以耶稣走在这个上帝的心意的时候，他的日子是不是充满苦难？苦难不苦难？苦难，明白吗？所以今天就很多人呢，比如说我做牧师的，遇到一些的挫折，一些错的时候，你呀、啊，哎，你不是做牧师的吗？不是信耶稣的，耶稣不是祝福你吗？我说是啊。哎，怎么还会这样呢？我说这个是耶稣祝福我啊。啊，什么？遇到这样大的问题还说耶稣祝福你？我说是啊。啊，耶稣有更好的要给我了，你明白吗？阿门。好，我今天晚上讲这个见证给你们听，下个星期再讲。其实这个事情是发生在西马，我不懂是哪一个乡村，我听见这个见证的时候没有给我名字。他说在乡村里面呢，全部都是拜拜的，就有一个家庭信了耶稣。当这个家庭信了耶稣的时候，周围的人就开始跟他讲，哎，你信耶稣不顺利的，你信耶稣不好的，现在我们拜祖先的都是祖先照顾我们帮我们，你今天去信耶稣，你有没有搞错？这是阿摩高的。这个人呢很坚定说，我知道耶稣是真神，我信了他有永生的生命。但这个人呢就天天祷告说，主啊，我知道你很赐福我，我知道你也会照顾我，我也知道你会保护我。那么那个乡村人全部做什么呢？各塑胶的，各胶。谁知道呢？有一天呢，大风吹，吹什么呢？吹塑胶树，这一个基督徒的塑胶树全部倒下来。别人的没有倒啊，这个才是奇怪哦。所以整个乡村人就跟他说，我跟你讲哦，不要信耶稣，你看信了耶稣一点都不顺利，你看我们的塑胶树全部好好，就是你的倒掉。他说，我天天都叫耶稣赐福我保护我，如果我的树倒掉的话，这是上帝赐福我。他们说，拱了，信耶稣信到啥了？你看树倒掉了，说是上帝赐福他，你说拱不拱？就开始笑他。所以这个人就祷告耶稣说，那么塑胶树全部倒下来，你到底是什么安排？所以呢，他就把树全部砍掉烧掉，种什么呢？种可可 Coco， 可可种下去，三年后可可就开始生了。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塑胶的价钱这个好从天堂掉到地狱，明白吗？所以他们不能够割胶了，因为没有价钱啊。然后呢，可可的价钱呢、啊，好的不得了，这是以前的时候。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才明白，哎呦，原来那点树倒掉是耶稣帮助他哦。你们听懂吗？这是真实的事情发生在西马，我不懂是哪一个人。所以今天我就给你讲这个见证，我们说一切的事情发生都不偶然，听懂吗？我们今天基督徒对事情或者问题的看法跟别人不一样，别人说哎呦现在就糟糕了，遇到问题了，我们不说糟糕，我们说现在上帝的恩典临到了， 有更好的事要发生。阿们，哈利路亚。所以今天你不要埋怨，你不要说上帝没有照顾你，你不要说我信的耶稣也不过如此。你要知道说你走在他的心意里面，一切不偶然。阿们。我下个星期继续讲，我要求求帮助我们，我们这里听上帝话语的人，我要你很清楚的，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的生命，我们怎么样看待每一天所发生的事情，背后有无限的祝福要临到我们身上。注意要紧，我们要做老鹰，要常常听上帝啊，你要我怎么做，你要我怎么做。阿们。所以圣经说凡事谢恩，凡事感恩，你要有喜乐。天掉下来我们还是喜乐，为什么呢？如果不是上帝的许可的话，天才不可以掉下来。圣经讲了，如果上帝不许可的话，一根的头发都不可以掉下来。所以今天最重要的两样事情，你一定要知道，主啊，你到底在我身上有什么旨意，第一件。第二，在每一天发生的时候，你要知道一切不偶然，背后都有他的祝福。阿们。 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开开心心过日子，知道说我是居上不居下，蒙恩又蒙福，利上加利，恩上加恩。我的日子是好的，我的家是好的，我的儿女也是好的。哈利路亚。我们一起起立。 请大家闭上眼睛，我要你今天认真的面对你自己。请问你今天活得有意义吗？你懂得今天你要去哪里吗？你今天是为了什么活呢？求主今天帮助我们。主啊，我们今天开我们的心门，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世上不做迷路的羊，我们要做一个有意向、有使命，我们懂得你的心意的人。因为你就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你的儿女，你是爸爸，我们是孩子，你必定顾念我们，你必定是最爱我们的天父啊。我们知道任何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背后都有你的意思。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看见你的心意。主啊，我们愿意，我们愿意走在你的道路当中。主啊，在这几十年的时间，我们要完成你要我们所做的。到那一天见你的面的时候，你称赞我们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充满力量，充满盼望，充满你的心意。天父啊，求你，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所看见的是超过这个世上的，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永恒，让我们看的是超过这暂时的几十年。求主的智慧充满我们里面。主啊，我们在世上的几十年，我们愿意举起我们的手说，主啊，你牵着我们的手，包括我们的下一代，包括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 天父啊，求你在我们的心中照亮我们，让我们活在你的亮光当中。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奇妙，你愿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有永生的生命。主啊，今天晚上我求你的圣灵大大的浇灌在我们当中，大大的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哈利路亚，主啊，帮助我们。这个时候，主，我们为着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朋友们，主啊，我们深信一切的事情发生都不偶然，你要拯救我们，你要赐福我们，你要医治我们，你要我们经历到你的大能大力。主啊，我们愿意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谦卑自己，我们今天不靠自己，我们乃是靠着你。但愿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赐福我们每一个人，但愿主耶和华上帝差派他的天使保护我们，使我们免受一切的灾害。但愿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永远。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拍手把荣耀归给耶稣。我们再安静一分钟，把我们的日子交托给主。我们这个星期，我们所做的决定，我们所走的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都交托给主，求主在暗中带领我们，赐福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成功，越来越健康，越来越蒙福。但愿这一切的福分，丰盛的生命，随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脚步。阿们，请坐。